在我国参观裕恩革命史迹地的人络绎不绝。进入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的十亿申元的今年，人民军军人以及金日成综合大学、兄弟山食品厂、平壤市各高级中学的各阶层劳动者和青年学生陆续前来参观，至今共达40多个单位2万多人次。裕恩革命史迹地是金正日同志曾在金日成综合大学展开革命活动的时期进行过军事野营的地方。